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282集，唐默很快反应过来，他观察每个人脸上的数字，唐默、傅文生脸上的数字是1，傅文铎和年轻女人的数字是2，陈珊珊和中年男人的数字是3，年轻男人的数字是4。王小田摸了摸下巴， 这样居然感觉你们这些人类长得稍微好看了哎。 接着他又继续说起食物链游戏的注意点，然而就在他准备说第四条时，一道沉闷的钟声忽然响起，王小田脸色大变，急忙提起裙子。 不好，舞会要开始了，我要去参加舞会了。 钟声一下下的响起，连续响起了8下，王小田以极快的速度飞奔进了南瓜马车里，玩家们一脸错愕地看着他。王小田驾驶着南瓜马车，急切地等待大门的开启。这时，一道低弱的女声从马车后方传来。 既然门还没开，我想问一个问题。 王小田闻言，扭头看向陈珊珊，只见在宽敞华丽的房间正中央，这个长相平凡的女孩默默地看着她，问道。 一共7个玩家，有3个回归者。 听到这话，那3个脖子上悬浮金色数字的回归者齐刷刷扭头看向陈珊珊。陈珊珊面色不改，沉稳地问道。 1等级，也就是最低等级的玩家有2个。7个人里选2个人，一共有21种选法。然而3个回归者没有一个人在食物链的最低等级里，这个概率是21分之6，也就是7分之2。概率挺大的，他们全部幸运地抽中了最低等级，不是没可能。但是我想知道，这是真的概率，还是必然？ 唐默惊讶地看着陈珊珊。如果是其他人问出这样的话，唐默会觉得对方想太多。7分之2的概率，3个回归者全部都不是最低等级的概率，并不算低。然而陈珊珊拥有超智思维异能，她能想到这个问题，这就意味着这个问题可能非常重要。3个回归者并不知道陈珊珊的异能，对她的问题不屑一顾，只当是小孩子想太多。在大门吱呀开启的时候，王小田坐在南瓜马车里，认真地盯着人群中那个十分普通的小女孩，没有吭声。大门完全开了，她也没有走。就在所有人以为他不会回答的时候，良久，王小田扑哧一下笑出声。 猜对了哟，不是偶然，是必然。他们拥有夏娃的奖励，可是尊贵的夏娃候选者。至于你们嘛， 王小田冷笑一声，语气活泼。 哼，你们算什么东西了？最低等级当然是你们呀。 伴随着夸张的笑声，南瓜马车晃悠着离开了房间。大门轰隆一声关上，可是王小田嚣张刺耳的笑声却透过大门直直地传入房间里的每个人的耳中。3个回归者的表情渐渐古怪起来，陈珊珊沉默着思索着什么，也没有说话。当王小田的声音完全消失后，一道清脆的童声响起。 叮咚，大型多人副本游戏《灰姑娘的食物链游戏》正式开启。游戏规则：1，食物链等级数字以该玩家在某条食物链上的最高等级计算。2，食物链具有绝对单一性，必须由高至低，不可逆转。3，吃错食物会因食物中毒而死。4，禁止暴力，进行暴力的一方被判定为危险玩家，直接抹灭。5，每个玩家可得到一张关于自身食物链的线索卡牌， 该卡牌不能被其他任何人看到，也不能将卡牌上的内容以任何方式告诉给其他人。一旦线索被透露，透露一方和知晓一方全部直接抹灭。第六，找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完整食物链即可获胜，同时该食物链上的玩家皆可以获得胜利。灰姑娘觉得夏娃一定在食物链的顶层。 黑塔的提示音戛然而止，随着这声音结束的一刹那，忽然一道响亮的声音响起，众人齐齐扭头看向房间的正中央，只见在房间中间的正上方，一个诡异的虚拟时钟骤然出现，散发着幽幽蓝光。唐默诧异地看着这只时钟，他观察了一会儿，确定这只钟和真理时钟没有关系。时钟上显示的是8点整。众人谨慎地盯着这只突然出现的钟，等了半天，它没有任何变化，好像真的只是一只钟。黑塔忽然开口， 叮咚，玩家可选择任意一个房间，一旦进入，该房间成为玩家的私有品，其他人不可进入，玩家可在房间里查看自己的卡牌信息。 原来这房间旁边的7扇门竟然是这个用途。这个游戏虽然开始了，可是所有人竟然都不知道该怎么玩。三个回归者因为自己的身份很快站成一队，中年男人躲在那对年轻男女身后，小心翼翼地盯着唐默和傅文铎。年轻女人想了想，走上前说， 这样我们先去看一下自己的卡牌上到底写了什么，1个小时后我们在中间会合。 这个建议得到了所有人的同意。唐默随便选择一个房间，打开门进入，他一边扭开小球，一边思索着黑塔宣布的6条规则，同时嘴里轻声念出一个名词，夏娃候选者，夏娃的奖励，夏娃候选者，这到底是什么？唐默慢慢眯起眼睛，啪嗒一声，小球被扭开，唐默拿出小球里的卡片，将它翻开，在看清卡牌上的内行字时，唐默双目睁大，错愕的神情难以隐藏。下一刻，他嘴角一抽，差点没把这张卡牌直接扔出去。 食物链最底层的小垃圾也想得到线索，啊呸！你咋不上天呢？ 这玩意儿比异能书还贱。1个小时后，唐默将门轻轻合上，他转过头，发现其余6人已经在大厅里等着了。唐默不动声色地走到傅文铎身边，中央的大厅里并没有任何家具，只有一只悬浮在空中的时钟，但是每个人的屋子里家具齐全，不知是谁将房间里的椅子拿了出来，只剩下傅文铎身边的椅子是空着的。唐默走过去坐下，7张椅子围坐成一个圈。很巧妙的是，3个回归者坐在一起，唐默4人坐在一起。游戏刚刚开始，玩家已经各自抱团，7个人沉默地看着对方。过了片刻，回归者中的年轻男人开口说， 既然已经进了同一个游戏，我们就算是队友了。这个游戏不是 PK 厮杀游戏，互相合作应该会更好过关。先认识一下，我是杜德，回归者。 他指了指自己脖子上的金色数字，时间排行榜不再变动，但是他们脖子上的数字不会消失，除非是回归者中的肉珠，否则任何人一看就知道对方是回归者。 回归者已经有人自我介绍，唐默说，唐默。女回归者说， 辛思琪，陈珊珊。 7人都自我介绍了一遍，唐默和傅文铎并没有隐藏自己的名字，因为一开始他们的名字就被黑塔暴露了，他们面对的是回归者，不是杰克斯。回归者经历过很多游戏，隐藏没有任何意义，对方肯定早就知道他们的身份。 不过在听到唐默和傅文铎的名字时，三个回归者还是脸色变了变。夏娃的游戏淘汰傅文铎、唐默，可直接开启奖励，获得地底人马戏团团长的尊敬，包括并不限于游戏方式。年轻男人深吸一口气说， 好，大家认识了，那我就先说吧，我是这个食物链最顶层的一环，没有人有疑问吧。他的脸上印着一个数字四，是在场玩家中等级最高的。这个游戏其实很简单，就像王小田说的一样，禁止暴力，也不需要暴力，只要我们找出属于自己的完整食物链，就可以获得胜利。 很简单？ 唐默说，你怎么找出食物链？年轻男人警惕地盯着唐默。我们每个人都有得到一条线索，根据那上面的线索，我想我们对食物链都有所猜测。唐默对食物链可没有一点猜测，就他那句话根本算不上线索。他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淡淡地说，没有人可以吃掉你，所以你想怎么做？杜德说，验证一下一级是不是属于自己食物链的最好方法就是吃掉。我的线索已经告诉我我的下一级是什么了，所以我可以吃掉对方的小球。 你确定你知道你的下一级是什么？ 一道低弱的女声响起，众人全部转头看向陈珊珊。那年轻男人压根没注意到陈珊珊，一直在提防唐默和傅文铎。看到这个长相普通的小女孩，他不以为意地说，我百分百确定我的下一级是谁。 百分比确定啊？ 陈珊珊声音平静。 你知道食物链是什么吗？ 年轻男人不明白陈珊珊话中的意思。 我当然知道，就是一条捕食链，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吃错对象，你会因食物中毒而死。黑塔和灰姑娘并没有说明被吃错的对象会怎么样，但是毫无疑问，吃错对象的你会死。每个人的线索都不可以对外说明，我的线索我已经看到了，我很确定我没法通过这条简单的线索找到我的食物链，甚至连我的下一级是谁，我有没有上一级我都不敢确定。游戏刚开始，黑塔给出的线索不该那么简单的让你发现你的下一级。 年轻男人脸色微变， 你什么意思？ 傅文生小声嘀咕道。 意思是你笨呗，珊珊姐都没法通过线索找到食物链，你怎么可能找到嘛？ 小朋友说话声音极小，只被傅文铎听进耳中。傅文铎扫了自家弟弟一眼，傅文生立刻闭上嘴，乖乖坐着，不敢说话。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